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Vision 同埋华为中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哇，咁呢个美国啊同埋以色列联手咧系合作咧，声称系摧毁咗伊朗嘅核设施啦。咁啊，并且咧，琴日咧就有个好消息咧，就是、Donald Trump 咧系突个头出嚟咧，系抢姜宣布就系以色列同埋伊朗咧就决定停火啦。啊 ，Donald Trump 一啖砂糖一啖屎咧。就大力讚揚伊朗咧回歸和平理性啦，啊點知咧話口未完咧兩個鐘頭咧就又恢復咧係交火啦，啊咁咧原來咧嗰個停火協議咧，我哋琴日都介紹過，啊裏邊有少少問題，咩問題咧？就是、原來嗰個停火唔係同時停火嘅，喺當晚嘅十二點就由伊朗方面咧係帶頭停火十二個鐘頭。咁然後停火十二個鐘頭之後，就輪到另下一個十二個鐘頭咧，就由以色列停火。咁咧就係你停先，跟住我停，24小時之後，即係就大家一齊停。嗱、那個漏洞喺邊度咧？就係、是、咧第一個十二小時咧，就係、是、伊朗主動停，但係咧以色列唔停喎。嗱、即係頭一 round 嘅12小時咧，就係、是、伊朗先停，但係以色列可以繼續砌。砌到第十二个钟头啦，咁然后以色列咧就唔还手啦，就唔再攻击啦。咁但系伊朗继续咧系停，即系话咧呢个停火协议咧，其实系不平等嘅。就头嗰十二个钟咧就任由以色列攻击，就伊朗咧不得还手。咁啊到十二个钟头期满啦，好啦，以色列收手啦，但系伊朗又冇得再回击。嗱，咁呢个咁嘅停火协议咧。佢最大嗰個漏洞咧，其實咪有少少喪權辱國。咁但係點都好咧，一旦係咁咧，就已經雙方已經喐咗手啦。即係話伊朗喐手，好啦，伊朗喐手咧，嗰兩個鐘頭到底邊個喐手先咧？一個停火協議頭嗰十二個鐘頭冇限定啊，話以色列唔准喐手啊。即係話嗰十二個鐘你好快啲嗱嗱臨趁住啊，係呢十二個鐘頭啊。到期之後之前咧，你有乜嘢債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報仇，有得債好債埋佢。咁以色列呢、這個伊朗咧係不得還手，然後債完啦，係嘛？到下一個十二個鐘頭咧，咁就以色列咧就停債啦，係咪啊？咁停債嘅時候啊，係咪有講到話到伊朗又可以債翻以色列咧？又冇咁講喎。嗱，所以咧呢個停火協議咧，你聽呢個細節咧。是确实是有些漏洞和问题的，但是怎么好呢？但是现在是不是说实质上双方已经撕毁了的停火协议又未见得，但是呢就 Donald Trump 就讲粗口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打又打了这么久，那些西方的传媒说呢 Donald Trump 呢、终于又发老皮了，那些左交就开心的，就说呢又拆穿了、终于又失败了，是不是、等个牙刷啦，就变咗左交嘅思维咧，那个逻辑咧就系宁愿咧就系以色列同埋伊朗打埋落去，双方嘅导弹咧系各自击杀对方嘅平民，都宁愿咧系咁咧，都愿意咧系睇到 Donald Trump 一无成就，输多铺嗱，所以呢个逻辑睇落都几得人惊，系咪啊，鲍生？ 其实呢种停火嘅協议呢係脆弱嘅，而且喺过往历史里面，譬如话韩战嘅期间呢，虽然话停火，但係都会有局部嘅冲突啦，同埋呢士兵开火嘅情况，所以呢唔係一个意外嘅情况，而且今次呢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咁以色列呢就指责伊朗射导弹，所以呢就佢就要还击，所以就引起Donald Trump呢就发脾气，就话佢哋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当然要加个粗口 F 字啦。咁啊，今次嘅袭击咧，我相信系细规模嘅，而且冇好似咧以往咧对台拉维夫和海法嗰种咧导弹群嘅攻击，而且以色列咧嘅还击咧都系一个象征式啊，所以我觉得个停火咧就仍然能够保持。咁但系至于下一步，当然好似正如伊朗嘅外长所讲，佢同以色列之间系冇达成任何嘅和平协议。嗱，停火同埋协议咧系两件事嚟噶。 唔可以混为一谈，因为停火先，跟住先至可以去谈呢个和约。咁究竟谈唔谈得成咧？可以谈唔成噶，可以继续作战噶，因为咧冇人保证啊呢个和谈咧系能够成功嘅。只不过大家而家停咗火先，咁但系我嘅分析就系、是、两者其实都有需要停火噶啦。呢、这个停火未必系 Donald Trump 嘅一言九鼎咧系控制到。第一，以色列喺呢九日里，呢十二日里边啊嘅空袭咧，已经令到佢哋个空军咧啊嗰、那个作战嘅疲劳咧，系进入咗一个即系都几危险嘅地步。因为咧，无论系飞机同埋人员嗰、那个疲劳啦，同埋个弹药嘅供应啊，再加埋加油机嘅不足咧，系令到以色列唔能够长期维持呢种强度嘅空袭嘅。咁而调转咧，伊朗咁样射弹道导弹或者极音速导弹咧，亦都会耗尽咗佢哋嘅弹药库，而且大部分嘅发射平台咧都俾以色列摧毁咗。所以两者其实都有啲难言之隐，即系话咧，如果大家打落去咧，可能见底，又或者咧变成咧无法反击。咁于是乎咧，无论系要争取时间啦，或者补充弹药啦，甚至系真系有心想和谈咧，依、这个都系一个咧。理解到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和以色列呢，就算他有这部分的一些面子问题啊，或者叫做小路仔嗌交啊，你喐手先我又要还手啊，他们都是会遵守这个停火的协议，但是主要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是很想和平，而事实上是因为呢他们经过这十二日里面呢，大家都有些筋疲力尽，是需要回一回气咯。 因为以色列和伊朗这场战争不可能演变成为类似的乌克兰。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打了成三年了。那个国家的规模大小和地理形势不能够和以色列和伊朗相比。以色列和伊朗中间隔着伊拉克、沙地、阿拉伯。所以他们飞来飞去都是限于这个轰炸机、美国的 BE 和导弹。所以他这个先天的环境条件决定了它是没有可能，或者是那个可能性是极低，是打一场抗日持久的战争。但是停火容易，但是日后那个效应就比较麻烦了。因为这个好像癌症一样，手术之后的化疗会出现什么副作用，这个很难保证。因为四周围的形势实在复杂。这个俄罗斯的总理梅德韦杰夫呢，不知道他善意提醒还是恶意是串这个美国。他说如果再这样搞下去，可能有另外一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会向伊朗提供核弹。你会令到一场核战争，伊朗和以色列是更加有爆发的可能。梅德韦杰夫这样说是相当之阴湿。其他有拥有核弹的国家，第一他自己呢，俄罗斯呢，第二就是中国啦。第三不是很多的啫，英国法国都有啦，印度和巴基斯坦亦都有啦，以色列亦都有啦，两只手呢是数得完的。咁其他一些国家是乜嘢嫌疑的国家呢，是吧，首先不会是英国啦，不会是印度啦，就他暗示是哪个呢，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自己有可能。但是梅德韦杰夫就故意用一只客观的第三身的语态去讲，他说可能有其他的国家是会向这个伊朗提供核弹。这个就是账面上是将自己好像是客观上是排除，但其实暗中剑指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就其实暗中将中国摆在上台。咁点解你俄罗斯咁讲呢，系你有情报于是讲搞爆出嚟啊，定系你同中国一起勾结而家靠客呢，所以 Donald Trump 即刻用一隻江湖嘅口吻话你唔好咁串。无端端你将个 N 字，将个核弹个字讲出嚟做咩，呢个字系唔提得㗎。换言之，即系 Donald Trump 今次呢系针对我梅德韦杰夫呢个讲话，我认为佢系动咗真火㗎。係咪，即系关你咩事而家你咪即系理想，理想向佢提供核弹啊 ？Donald Trump 嗰个 Twitter 话：，佢话我冇听错嘛，吓唔该你哋解释下，系咪有人啊？系话准备向呢个伊朗主动提供核弹啊？系嘛？如果系嘅话，咁佢叫佢小心啦。我哋嘅反击咧，系佢哋估唔到嘅。 由 Donald Trump 就話我哋今次呢個只不過開幕嘅啫，用咗呢個 B 二軍炸機只不過係頭盤。佢話美國嗰軍事實力咧係而家係小事牛刀，真正嘅大嘢咧都未曾出場。嗱、这个、呢個咧亦都係啊，係攞把刀出嚟震攝曬全場啊，其他四周潛伏嘅怪客。嗱呢啲係好犀利嘅，係一種江湖龍虎鬥嘅場面。所以你哋唔好话架个个就话 Donald Trump 就佢啊，我咧哋唔会介入啊嗰个国际嘅冲突嘅。我做咗总统咧，吓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咧，就系咧闩埋道门啊。其他嗰啲咧，我啲军费啊嗰啲我就唔会俾噶啦。啊，南韩啊、日本啊、北约啊，唔该你自己搞掂。喺呢个情形之下咧，佢唔提呢啲嘢，佢就话你用核弹系咩意思？你用核弹其实嗰、那个。梅德韦杰夫的意思即是说有人会向伊朗提供核弹，那个核弹呢、啊、都是用来主要是攻击以色列。第二、啊、因为你美国落了水，就随时那些美国的海外的基地军事基地都会遭到核导弹的攻击。啊、梅德韦杰夫平情而论这番说话呢又不是讲得没道理。啊、这个呢有可能是一个呢、长久的效应。仲有就是伊朗是会发动对美国公民的恐袭。这个恐袭如果你不推翻他这个原教旨主义的政权呢，你不寻求政权的改变呢，他日后他没有了核弹，没有了导弹基地，但他可以在网络那里号召什叶派那些死士。这些是全世界都有。美国又有，加拿大又有，欧洲又有。呢啲潛伏嘅叫做 hidden cell 或者叫 sleeping cell 啊，呢啲咁嘅細胞係可以咧係全民皆恐怖。嗱、啊，雖然咧什葉派係同遜尼派唔同，但係中間嗰條界線係好容易跳線嘅。萬一遜尼派嗰度有嗰啲咁嘅伊斯蘭國、拉登、阿蓋達呢啲殘餘勢力，利用呢一個機會，佢哋又走去發動恐襲，由第一。两个可能就是说今次我们伊斯兰所有的人不理教派是大团结，或者逊尼派或沙地阿拉伯后面的一些明的或者间接的一些金主去支持逊尼派的恐怖袭击，可以嫁祸给什叶派的，是可以等你全世界以为是伊朗做的，你不会知道的。是吧，在德国啊，现在在欧洲啊，大把啊，你个多谢德国大爱包容。2015年麦克莱夫人收容了110万。这些呢是来自那时的伊拉克叙利亚。但是你个110万你怎知道全部都是逊尼派呢？里面有没有啊，是什叶派呢？是有没有啊，其实本来啊是很温和的。现在看到当堂呢、啊、情绪上脑，觉得呢在个电脑网络那里联络返那些呢恐怖主义的兄弟呢、啊、你在明他在暗，这些就是 Donald Trump 美国和欧洲防不胜防。所以今次英国啊和欧、啊、盟吓到声都不敢声，唯有是敢以呢都是发出一些呢行货叫谴责，谴责以色列和美国、啊、未必呢是他是非不分，而是为了自保啊，系嘛？咁而家到目前为止都是以色列和美国一对兄弟上，其他英国喂，英国在中东都有很多利益啊，系嘛？就咧系唔敢出声嘅。咁佢惊咧就系惊佢而家内部系都有几百万咧呢啲中东嘅移民系合法噶，一跳咗掣咧，嗰啲思想咧同埋嗰个情绪咧系可以好大镬噶。揸架车啊，喺条街嗰度都可以张献忠事件撞死好多人嘅，唔需要喺个实验室里面做炸弹嘅。啊，呢个献忠事件系某国民间已经示范噶啦，啊唔系未试过噶，伦敦前几年都试过啦，喺伦敦桥嗰度。啊，呢啲系防不胜防，系几大镬嘅嘢，仲会干扰到咧系经中东往来嘅航空安全。 嗱，嗰啲左交啊、反侵人士啊、心地唔好嗰啲咧，可能会失望啦。因为咧，最快嘅消息咧就系话咧，伊朗嘅总统啊，佢已经宣布咧，以色列同伊朗嘅战争结束，亦都准备好同美国咧重返谈判桌。咁佢对话中提到咧，伊朗就当然好勇敢反击啦。咁但系咧已经告一段落啦。嗱，咁另外咧，以色列嗰方面亦都话尊重嗰个停火。 但只要伊朗咧唔会进行袭击咧，咁佢哋咧都会继续去停火嘅。嗱，即系简单而言之咧，其实咧停火系而家系进行紧啦。咁究竟谈判同埋嗰个核条约嘅个倾唔倾得成咧？呢、這个系后话。嗱，咁呢种咧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对嗰啲反侵啊，或者即系期望世界大战嗰啲人咧，系一个兜巴刮佢哋啦。因为咧，佢哋为咗证明咗自己啱啊，即系话。佢哋想證明咧，阿 Trump 錯啊，於是乎咧就希望呢個停火咧就唔能夠成為事實，或者希望佢哋打落去，甚至擴大為咧一場咧核戰，佢哋都在所不惜。因為只要證明到 Donald Trump 係個失敗者咧，佢哋就成功啦。但係好可惜，好可惜，因為而家咧 Donald Trump 用行動，用嗰14回嘅 GBU-57 嘅穿地彈，證明咗咩叫止戈為武，因為佢哋炸完之後。佢就好快就宣布咧，以色列同埋伊朗就而家就停火。即使嗰个停火协议，正如陶生你所讲，系唔公平嘅。我上一集都讲过啦，系伊朗蚀底啊，跪低嘅。但系伊朗都接受，因为伊朗浪射咗嗰十几支嘅导弹去卡塔尔嘅美军基地之后咧，其实已经冇再进一步对美国嘅报复啦。而且全球啊，截至现时为止啊。都未有恐怖襲擊發生，咁其實你心知肚明啦。以往嘅恐怖襲擊就係伊朗一聲令下，泵水俾架撐嗰啲恐怖分子做嘢噶嘛。而家加沙嗰邊嘅哈馬斯自顧不暇，係嘛？其他真主黨已經俾以色列打殘，連伊朗呢個金主啊、老大啊，都俾鑽地彈啊摧毀佢核設施。咁而家世界和平啦，即係話咧，真係要叫做咧，唔見棺材唔流眼淚。结果真的要美国动武呢才能够换取中东的和平。以往的说法就是美国介入中东呢就会令到地区更加混乱，因为呢 更加冲突。 是啦，美国就因为想攞石油利益啊，支持以色列啊，下山 打白字啊。这些是中国的讲法。 中国的讲法。但现在调转证明了美国介入中东，不止介入啊，是直情参战啊，是换来呢这个中东的和平。嗱，呢個咧係對於嗰啲反侵啊、左交啊、嗰啲即係 大失所望啊， 完全嗰啲心底唔好啊，嗰啲嚇期望世界大戰嗰啲人咧，就一個當頭棒喝。呢個係證實咗以往一直以來話美國係世界警察，只會令到更加多恐怖襲擊，叫做越反越恐。你聽唔聽？但是记住嗰时越反越恐是咩？是民主党政府的时候做的事，他们只是很大程度在打嘴炮，而没有实质的行动。但现在 Donald Trump 是用 B-2 轰炸机告诉你 我要世界和平，你们收手，甚至讲粗口，你们不 要在那里搞搞震，如果不是呢、我拍台。现在呢就用行动证实了给大家看了。 咁所以咧，就咩叫是咩非咧？唔可以用情緒去綁架嗰個理性嘅判斷，係嘛？之但係咧，日後個風險咧，亦都唔係話冇嘅。呢、這個亦都不能夠掉以輕心。但係咧，呢件事係非做不可。早做就好過遲做。因為咧，佢係有密集性嘅大量殺傷力嘅武器。之但係咧，你今次摧毀咗佢嗰個導彈發射基地同埋核彈咧。反而要留意的就是他幕后两大支持的势力。如果要他恢复做这些核设施同埋继续运一些油和核浓缩的这些原料同埋那些工程人员入去呢，其实是很容易的。在这方面怎样呢？因为有一个叫做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呢，你美国是没办法防止的。唔通一带一路中国整两架飞机嗰啲工程人员专家去啊，系咪连嗰架飞机都打埋落嚟咧？系嘛，好似今次制裁镇压晒所有几乎所有嘅伊朗第一流嘅核电物核物理学家嘛，呢个难噶嘛，呢个反而难医啊。咁喺呢方面嚟讲咧，俄罗斯做得冇咁猖獗，因为俄罗斯我谂暗中有，但系佢同伊朗冇一个咧。是叫一带一路给数以十亿百亿计的钱，他起码没有做得明目张胆。所以呢，梅德韦杰夫这番说话呢，就其实在这里阴阴这样就说你不如怕那个还好。在这方面来说呢，我觉得反而普京呢是比较理性的一个人。他和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成三年了， 他当初呢亦都有威胁过用核弹。他说如果一旦我发现乌克兰是使用了美国的武器的话，那是长程导弹，我就不查排除用核弹，我就当你美国家人。一旦如果我发现乌克兰境内有呢北约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提供的武器呢，我又当你北约参参战。甚至有消息就说他有呢核弹呢是瞄准柏林、巴黎和伦敦三个城市。这个呢是有啲非官方嘅渠道呢係成日出嚟。咁但係到目前为止呢就未曾有动用核弹呢係核襲呢个北约国家嘅迹象。咁所以反而佢个意思即係话我呢都可以克制得到，其他嗰啲就唔知啦。所以你话俄罗斯会唔会向伊朗提供核弹呢？我相信唔会，因为伊朗好近俄罗斯。如果伊朗拥有核弹而且发射是向中东那些美军基地或者向以色列发射呢，是对于俄罗斯都是一个威胁。因为他倒转头这些非理性的激进国家可以用核弹来到勒索回俄国的。这个跟中国和赫鲁晓夫的苏联后来反面那个逻辑也是相似。越是表面上越兄弟的国家，如果它的本质是有暴力的成分，它的反面亦都容易。中国和越共就是啦，是吧？当初你六七十年代支持它，支持得几犀利。同志加兄弟呢 ,1979 年就即刻反面。这个俄罗斯呢它是会吸取这样的教训，我认为。它未必会肯向这个敢向伊朗提供核弹。这个呢他亦都要防美国知的时候找他计数。但另一个呢就未必啦，就不同啦、啊、我就不敢包啦。所以梅德韦杰夫这番说话呢是讲给 Donald Trump 听、啊。我觉得未必是恐吓，三分可能恐吓或者窒他。另外七分呢亦都是提醒。喂，你未搞得点的。是吧，未曾斩草除根，咁即是点呢？咁但系对于俄罗斯嚟讲，成个伊朗如果变咗个亲美国家，佢又唔中意喎。所以个下一步咧就系好考核美国政府嘅智慧啦。除咗佢嗰个军事势力，仲有佢嗰啲政治家等等。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支持《风云谷》，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鲍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他是不是有官司，你一定是会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